在日本的泡沫景气时代，也就是86年至91年间，出现了一种经济现象。当时的日本除了楼市高涨之外，还进行了大量不必要的基建建设，至此就出现了许多没有人使用的桥梁与车站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，正是在2004年出现的一个故事，就是 Kisaragi-eki。 它是日本论坛网站 2CH 上流传的都市传说，也就是卢月车站。由于事件没有实质的证据，疑点重重，更有人认为是铁道迷编造出来的故事。对于都市铁道爱好者来说，最后一班电车具有独特的美感。2010年开始，这个都市传说透过网路传至其他亚洲国家，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。故事大概是一名叫做哈斯米的女子，在深夜搭乘电车时，无意间搭到一个不存在的车站。起初她很热切地将电车的所见所闻与 2CH 网友及时分享，就如同文字直播，最后却没想到自己会下落不明。她曾经向警方报警，可是被当作恶作剧，因为警方认为根本没有叫做卢月的车站。最神奇的是，在她失踪后7年，她父母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来车站接她。这个事件是真有其事吗？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加岛事件最后讲的，卢月车站比较难证实它的真实性，因为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人在网络上与网友的聊天记录，而且事件发生的地点也完全不存在。不过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故事中有什么疑点与破绽，从而推断卢月车站的真实性，从侧面认证是否存在这个都市传说吧。 私はジョイです。 一位叫哈斯米的女孩在2004年1月8日晚上11时，忽然在日本 2CH 网站上发出求救文说，也许只是我的错觉，但大家能听我说吗？很快就有网友回应请她继续，还有人关切发生什么事了。哈斯米继续说道，她表示自己现在正在乘坐某私铁，但总觉得怪怪的，平常乘坐的电车从刚刚开始已经有20分钟没有停站，一般大约只要5分钟，最长7、8分钟都会停站一次，而且除了他自己，车上其余五名乘客全都在睡觉。很快有网友就问他是不是坐错车了，是不是把特急电车与普通电车搞混了。哈斯米看了网友的留言，也不排除这个可能，并回复说再等等看，如果有什么奇怪的事再发文。这时有网友给哈斯米出主意，叫他去车长室看看，万一车长发生癫痫之类的意外就严重了。哈斯米回应说，看来车没有要停的样子，那我就去车长室看看吧。这时在讨论区中，网友都纷纷开始议论起来。先说下你搭乘的站名与路线吧，你应该是搭了较少列车通行的路线了吧，虽然有些奇怪，但是只是搭错车了吧。没过多久，很快又有了哈斯米的留言，他说车长室的窗户被遮住，无法看到里面的样子，并交代自己乘坐的路线是静冈线的私铁，在新滨松站开出。看到这里有网友哭笑起来，是不是电车被放炸弹，只要速度低于时速多少公里就会爆炸，这位网友一定是看了捍卫战警了吧。还有网友提议哈苏米敲敲车展室的玻璃，也有网友认为电车有可能是开往车库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打电话去铁路公司。另外还有网友想知道电车的名称，可以帮忙查询时刻表。这时哈苏米回复了一句说敲了窗户，但是没有回应。这时的气氛好像有些紧张了，坐在一列不知去往何处的列车上的确会让人感到不安。有网友问道，那其他乘客还在睡觉吗？你搭乘的电车什么时候发车的呢？至少提起勇气问问其他乘客，现在的状况明显让人不安。现在车还在开吗？时速多少？能看见车外的样子吗？像是路过的车站之类的。就在网友都在担心的时候，忽然哈斯米再次留言，出了隧道后速度稍微降下来了，以前坐车时并没有隧道，有车站似乎要停下来了，现在停靠在卢月车站，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站名，并询问网友自己应不应该下车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网友意见并不一样，有人反问你不会真的要下车吧，有人则认为哈斯米应该下车，毕竟可以找站方的工作人员询问，还有人建议他直接坐到总站比较好。 哈斯密选择了下车，并发文描述了车站情况。这是一个无人车站，想搭乘回程车，但这个站内找不到时刻表。原本之前的电车还在，哈斯密发文询问网友自己要不要回到列车上，可是还没等网友回复，电车已经驶离了车站。这时整个黑漆漆车站就只剩下哈斯密一人了，而网友也立刻关心道，附近没有住家吗？天气很冷，多注意身体。我很怀疑现在这个时间在无人车站可否有计程车，哈斯密今后不会成为二次元世界的居民了吧。很快无助的哈斯密就再次发文，别说计程车了，这附近什么都没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网友纷纷提议哈斯密报警或电话叫计程车，就连如何找到计程车公司电话的方法都告诉了他。哈斯密没过多久留言说自己已经打电话给家人，家人会来接他，不过家人也不知道如月车站在哪里，查找地图后就会来。他感觉这件事有点恐怖，虽然故事发展到这里好像哈斯密的家人很快就会来，应该没什么事了，但是这时网友对这件事更加好奇，让哈斯密去看看前一站与后一站的名字，可哈斯密却说站牌上没有写前一站与后一站的名字。就在这时有网友查到如月 Kisaragi 这个名字是鬼的意思，这个车站叫鬼车站，这无疑将整件事拖入了恐怖之中。又有网友提议哈斯密顺着铁路向回走，他也照做了，一边往回走一边等待着家人的电话，他顺便用 GPS 想看看自己的位置，但是显示错误。很多网友担心他走在铁轨上会有安全问题，劝他折返，也有人问他附近有没有看见什么建筑。哈斯密看到留言后说附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草原和山，不过他表示沿着铁路应该可以走回去，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再向大家报告。这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，可是网友的讨论依然持续，热度丝毫不减，还有网友让哈斯密注意自己的手机电量，这可是唯一的救命工具。当然也有网友质疑，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手机可以收到信号吗？半个小时后哈斯密再次留言，他说接到家人的电话，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父亲还提议他报警，可是他报警后竟然被认为是恶作剧，最后自己也向警方道歉。这时网友们又纷纷议论起来，为什么要向警察道歉，放弃走回去还是直接等头班车吧。又过了20分钟，哈斯密忽然说自己听到远方传来了太古与铃铛的声音，询问网友该怎么办。有网友认为那里可能在举行祭典，也有人觉得哈斯密应该回到之前的车站比较安全。这时的哈斯密害怕的不敢回头看，虽然想回去但是不敢转身。这时又有网友有不同的意见，叫他千万不要想着回到如月车站，会被带走的，要一直向前跑，跑出隧道就没事了。就在这时忽然哈斯密有传来讯息，他说自己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人声，提醒自己在铁轨上走是很危险的。他转身一看，竟然发现距离自己10公尺的地方站着一位独角阿伯，可是就在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了。哈斯密吓得浑身动弹不得，有人劝他现在去传来太古声音的地方看看，也有网友持相反意见叫他快跑。哈斯密表示自己高跟鞋断了，现在还不想死，他打电话回家了，让父亲去报警，但是太古的声音越来越近。这时有网友提醒他进入隧道前要先记住隧道的名字，这样方便警方寻找。在2:45的时候，哈斯密终于走到了隧道口，他看到了隧道名称为伊佐冠，太古声已经很近了，他打算通过隧道，并表示等自己平安后再来发文。在1.5小时后，哈斯密终于再次发文，他说自己走出了隧道，而在他前面站着一个人，并感谢各位网友的指引以及陪伴。他说自己现在很狼狈，说不定会被别人当作妖怪看呢。这篇发文一出，网友纷纷回应，等等哈斯密不要过去，那很危险，停下来呀，现在已经3点了，还有人不觉得奇怪吗？不过哈斯密却要大家放心，他说对方是很亲切的人，还要开车送他去附近的车站，在车站那边似乎有商务旅馆，并再次感谢大家。有网友指定哈斯密问一下那位亲切的人他们身处何处，也有人质疑亲切的人真的亲切吗？听起来很恐怖。哈斯密很快回答说问了地名叫做比奈，虽然哈斯密自己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。看到这里网友反应哈斯密快下车呀，抱歉哈斯密，比奈在哪里？而接下来哈斯密的回复更让大家感到可怕，他说与 刚刚比起来似乎越来越往山内走了，怎么看也不像有停车的地方，而且那个人已经不与自己说话了。网友都开始质疑那位亲切的人，并叫哈斯密报警。可是3:44哈斯密传来了最后的讯息，表示他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，状况看起来不太对，他准备找机会逃跑。那人从刚刚开始就喃喃自语，说着一些奇怪的话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这是他最后的留言。至此之后，哈斯密就再也没有发文，他是否逃离无人知道，这件事是否真的无人知晓。之后还传出两次其他人目击卢月车站的事。更神奇的是，7年后的2011年，一位自称是哈斯密的人突然发文，说自己终于回到这个普通的世界。他描述了自己后来的遭遇，说自己被人开车带入山中，途中最后被一个会发出强光的男人救了，男人叫他朝着光线跑去，但他进入光线后竟然回到自己坐车的车站附近，父母像没发生事情一样开车接他回家。但是现在已经是2011年了，他消失了7年时间，但对他来说只是经历了一晚而已。那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？还是只是一个无聊的人编造的故事呢？疑点一，事件中哈斯密说自己乘坐的是静冈线的私铁，由新滨松站开出。如果是新滨松站的话，他实际搭乘的应该是远州铁路，因为只有远州铁路才有从新滨松站开出的列车。而远铁由新滨松站开出的时刻表中显示，并不是哈斯米说的平时5分钟到站，而是1-2分钟就会到站。疑点二是新滨松站的开车时间，因为在论坛上有记录，所以可以推断出哈斯米搭车的时间。根据他在晚上11:23的贴文说，电车从刚刚开始已经有20分钟左右没靠站，这就可以推断出哈斯米所坐的是晚上11点的车。但是在最后被询问时间时，哈斯米却说自己搭的是11:40的车，这很难自圆其说。按照他的说法，他在发第一个贴文时还没有上车。疑点三，在故事中哈斯米说自己没有 GPS 定位，可是他竟然可以正常使用网路。网路数据与 GPS 都是利用电磁波传递讯息，数据网路必须通过基站传递讯息，而 GPS 就是靠卫星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如果身处空旷偏远的地方， GPS 应该比网路数据更加稳定才对。而且那是2004年，在当时可还没有智慧手机，2007年的第一台 iPhone 才诞生。疑点四，这也是重点，有网友要求哈斯米走铁轨回去，但是卢月站于上车的车程全长91分钟，走路的话要走多久呢？所以从上述的种种疑点看来，这个不存在的卢月车站应该也是一个捏造的恶作剧吧。当然大部分都市传说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鬼故事，其中有一个叫做扭来扭去的故事可以说是成功的现代妖怪。这些故事未必是真实的，但是很有趣。那最后我们来说说卢月车站的卢月代表什么意思吧。在故事中说是鬼的意思，一般在日本卢月 Kisaragi 是2月份的别称。由于合历2月份为龙雪季节，也是冬末寒气最盛的时期，还得添加更多衣物保暖，称为衣根着。同时2月也是梅花绽放的季节，因此有时也会看到梅见月这个别称哦。